寻找我的他，原来你是我付出最甜蜜的代价，快乐的 Cinderella 成为的到了回答。

2002年他推出的一张精选集当中有非常多的好歌，比如说约定，比如说好想好好爱你，但是我却觉得有一些古典，有一些委婉的不哭，其实更加能够衬托出周蕙的特色。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古典的甜美和细腻，再配上清亮的笛声，更有一种脱俗的味道。